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84章，当初的萧静曾经送给我一个食人造型的佛陀，古怪非常。我当时呢只是以为是异域的物件，亦都没有多加在心上。现在被揭安这样一提，脑袋里面不由得就出现了那一尊神像的模样，那个细长的身体，擘大的嘴，古怪的造型，无一处不透露住离奇。唔通这个就是萧静所供奉的邪神？唔通萧静真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？夜色之下，夜风就吹到呼呼声，我想到这里不由得的毛管都冻晒，又想起之前的一时冲动，还同阿萧静在医院里面锡到昏天暗地。这个画面同埋琴晚黑嗰一只女鬼就交织埋一起，唔使讲都知道，而家我个心里面真係几啰啰乱。揭安呢就人老成精，见到我面色都变咗，佢又好了然咁讲： 睇嚟你又肯定諗起咗啲乜嘢呢？我有句忠告啊，有道讲死鬼无故不缠人啊，这个女人一味咁跟住你，睇嚟一定有佢嘅原因嘅。 我呢阵时亦都六神无主，专业嘅事情肯定要请教专业人士㗎啦。於是我就问，咁要点样对付佢呢？话到底萧静而家亦都冇害过我，更何况呢啲咁样嘅事情而家就只係我同阿揭安能够推论。毕竟呢啲咁嘅玄妙嘅嘢呢，点能够一口咬定萧静就係鬼呢？揭安听完之后佢就讲， 我有一个办法嘅，可以试试。 咩办法啦？ 揭安就指一指我哋头顶上边黑蒙蒙嘅树冠，佢就讲，阴阳狐啊係唔食活物嘅，佢只係食死人死畜嘅心肝。我呢就可以打一个开饭进食嘅哨声，我哋呢边边个系死人，佢就会扑向边个。不过呢，呢个老坑啲嘢又讲到半截又唔讲啦。 虽然我都几沉得住气嘅，但系而家都不由得心中焦躁，我急速咁讲，不过乜嘢啊？ 揭安就讲，就是经你不敢冒险啫，万一他真是死人，到时候就 我想到女鬼变身那一幕，也都觉得手心在发凉，但是转念一想，队伍里面如果真是混着一个人人鬼不鬼的嘢，也都不是一件好事。怎知道他跟在我身边有什么目的的？如果真是鬼怪的话，咁趁住我哋人多，队伍里面又有揭安呢个识门道嘅人喺度，就一齐搞掂咗佢。如果佢唔系鬼怪，咁就自相安无事啦。转念之间，我又有啲担心啦。如果呢只老嘢系呃我，咪点办啊？嗰个阴阳狐啊，利爪大嘴，嘴里面嗰啲獠牙条条都发晒青。万一我哋俾呢条老坑困咗，即使萧静唔系鬼啊，亦都会俾佢挖咗啲心肝嚟食，咁我哋咪一样蒙在鼓里。转念有一諗，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，瞻前顾后啊，犹犹豫豫，万一如果真係出咗事，后悔就迟㗎啦，不如一试啦。我只需要警惕啲，如果呢个老嘢或者嗰只阴阳狐真係有啲咩异动嘅话，亦都可以趁早制服。咁一諗，於是我就对阿揭安岌咗下头啦。我问，咁咩时候喐手啊？有冇话啲咩讲究咁㗎？揭安就合指一算，睇咗一睇喺夜空当中嘅月光，佢又讲， 如果係供奉咗邪神嘅话，喺呢个阳气未熄之时呢， 尸气系唔会散出来嘅。再等一个时辰，就系阳气尽复、阴气大盛嘅时候呢。嗰个时候系人系尸自有分别。揭安讲完就翻返去帐篷，一个时辰呢就大概两个钟头，咁一个时辰之后亦就系大概十二点。我就坐喺个火堆旁边守夜，一时之间觉得啲时间都几难挨嘅。终于就到咗时候啦，我入到帐篷将阿揭安叫醒，佢捽捽只眼，跟我就嚟到咗火堆旁边，嘴里边突然之间就发出一啲音调古怪嘅哨子声。听到呢一声之后，嗰一个黄色细面嘅阴阳壶就喺黑暗中嘅树冠里边跳咗落嚟，规规矩矩咁踎咗喺揭安个膊头上。揭安就摸咗摸佢个头，咬破咗自己嘅手指，将呢一个带血嘅指头喺阴阳壶嘅眉心之间点咗一下，可能嗰个毛皮嘅颜色咧黄中带红，又或者系天色太暗咧，嗰个血印就系咁点咗落去，就好似冇咁，喺瞬间就消失咗。喺呢个时候，揭安就打咗个尖利嘅哨子声，呢一个声音喺黑暗里边啊特别响嘅，唔好讲话，我觉得刺耳啊！我谂喺帐篷里边啲人亦都被吵醒咗啦。果不出其然，三个帐篷突然之间就着咗灯，可能里边嘅人打开咗手电筒。阿豆腐啊，滴住条裤喺个睡袋嗰度捐出嚟，慌失失咁讲：啊，有情况咩？出咗咩事啊？佢又喺度东张西望，以为出咗咩紧急状况。专睡佢哋呢亦都相继咁捐出咗个帐篷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发现三个帐篷里边有一个系冇着灯。呢个系顾文敏同埋萧静所瞓嘅帐篷。佢哋两个本身有啲唔啱雅㗎喇，但系由于资源有限，只能够亦都逼喺一个帐篷里边。大家都俾呢个哨子声吵醒咗啦，以顾大美女嘅机警系唔可能一啲动静都冇㗎喎。唔通我心里边而家即刻又冒出咗一个唔好嘅猜想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随住揭安嘴里边发出咗数声急促嘅哨子，佢膊头上边嗰一隻黄得发红嘅阴阳壶个鼻突然间抽咗几下，竟然突然之间向住顾文敏佢哋所在嘅帐篷啊飙咗过去，跟住帐篷里边发出咗一声嘅尖叫。我心里边一下子就打咗个突，我即刻就掹出早已准备好嘅枪支，抄住啲武器啊冲咗过去。个帐篷啱啱先一撩开，一个黑影突然之间从里面就冲咗出嚟。嗰、那个黑影啊披头散发，身形啊消瘦，但系咧力度啊好猛嘅，向我一下子啊撞过嚟，竟然将我撞到一个四脚朝天，跌到我屎忽开花。就系、是、喺我跌低嘅瞬间，我只觉得头顶有一个黑影闪过，一股咁嘅恶臭咧就喺个鼻尖嗰度飘过。跟住就系豆腐佢哋啲人啲惊叫声啦，再跟住就系枪声。未等我反应过嚟嘅时候，周围就已经安静翻落嚟。我心里边嘅感觉就唔使提啦。头先嘅一切发生都好快，帐篷里边黑掹掹一片，但系嗰个身影，嗰个酒红色嘅头发，唔系萧静，又系边个咧？佢竟然真系已经死咗。我即刻爬起身，见到豆腐佢哋齐齐齐咁举住枪对住我哋喺白日里面扩阔咗嘅洞口。豆腐一见我，佢就讲：哎，老陈，嗰、那个究竟系乜鬼嘢嚟噶？嘘一声咁啊，捐咗个窿入边啊！哎，呢度咧有我哋同你守住，你啊嗱嗱声快出去睇下你阿大婆同埋姨太太有冇事先啦、啊。呢阵时我都懒得去纠正豆腐嗰啲咁嘅叫法啦，俾佢咁样一提醒，我就从阿萧静嘅打击嗰度回翻个神过嚟，心里边突然间谂起咗一直冇动静嘅顾文敏，冇鞋拉只脚就向住嗰个帐篷啊冲咗过去。等我手电筒一打开，见到顾文敏条颈有一条肿咗起嚟嘅痕迹，两只眼睛啊眯到实， 胸口就不断咁喺度起伏緊，大啖咁扯住粗气。我啊大惊，心知道佢应该系俾人哋捻颈啦。呢阵时已经系赌气，口语所讲嘅赌气，实际上就系医学上边一种接近呼吸休克嘅状态。浸亲或者被捻过嘅人，基本上都会出现咁样嘅情况。呢个时候一定就要做人工呼吸抢救先得。我即刻就同顾大美女做起咗心脏起搏，按咗几下都唔见效，我只能够深吸一啖气，跟住就开始嘴对嘴嘅人工呼吸啦。冇几下之后，总算呢，由于抢救及时，顾文敏就咳咗几声，慢慢咁就醒过嚟。一睇见我，乜嘢都唔讲，揽住我条颈啊，系咁喊。我亦都心知道佢平时心理素质系过硬嘅，而家会有呢一种咁嘅情况，一定就真系吓得唔轻。再一谂到喺我哋唔知道咩时候，佢就俾人哋捻颈捻到差啲死，我亦都不由得嘅心里边后怕。净系谂一谂佢嘅遭遇，心里边都非常之难受。萧静跟我哋一路一直都未害过人，但系点解今晚就突然间对顾文敏落手呢？系时间上边嘅巧合啊，定系话萧静嗰晚黑嘅行踪系俾我撞破咗，所以先会？我啊一边谂啊一边拍一拍顾文敏嘅后背，佢亦都冇喊得太耐。过咗阵间，佢就喺我个膊头上边抹咗抹眼泪，担起个头。神色嘅有啲唔好意思，声音嘶哑咁讲： 佢啲力气好大噶，突然间咁捻我喺身上边，仲有一阵好臭嘅尸味，我觉得佢唔系人啊！ 佢条颈啊受咗伤，讲嘢就有啲嘥力。我即刻讲：系，我都知道啦，你唔好讲住，休息下先啦。顾文敏啊，拧一拧头。佢又出力咁喺个喉咙嗰度吞咗几下，然之后又讲： 唔系，佢仲讲咗一啲好奇怪嘅话。 吓、啊，奇怪嘅话？未等我发问，顾文敏就露出咗回忆嘅神色。佢嘶哑把声咁讲： 我当时俾佢捻到有啲神志不清，跟住好似。听到佢讲话咩活落去信使咁嘅嘢， 活落去信使呢个系咩意思呢？顾文敏可能都记得唔太清楚，佢痛苦咁拧一拧头，跟住佢就望向咗喺帐篷外边聚集嘅人，佢讲： 佢嘅人呢，究竟系咩回事啊？ 我睇到佢而家比较虚弱，而豆腐嗰边亦都好似冇咩动静，跟住就大致咁将事情啊讲咗一次。顾文敏嘅惊讶就可想而知啦。不过冇谂到嘅系，佢即刻就问咗一个好关键嘅问题： 佢嘅速度咁快，你到边度都得噶啦，但系点解要捐入个盗洞嗰度呢？ 我一时之间亦都谂唔通，心谂唔通系因为变成咗粽子，所以要连带亦都鍾意捐地洞。以前呢就成日都话有老师打洞嘅说法，就系讲一啲老粽子佢哋个墓穴毁坏咗之后，就会自己打洞，白天就住喺尸洞嗰度，晚黑就会出嚟活动。老年间呢，如果突然间见到某一个山头上边出现咗一个深不见底嘅洞，大人呢都会警告好奇心重嘅细蚊仔讲，唔俾细蚊仔入去。佢话呢个系大蛇嘅蛇洞，实际上蛇洞亦都会有，但系有一啲就系尸洞。